好像天空也掉下来，为什么总是叹气口，你的心声我听不到，为什么不开心那口，我始终都想不到的答案， 是为什么我始终想不明白，我也没有错，那你为什么 cry， 是为什么我始终想不明白，耳机里传来的那段旋律 feel like deja vu， Don't cry Don't cry， 别害羞跟着 pass， Don't cry Don't cry， 原来这世界那么可爱， Don't cry Don't cry， 总觉得没你眼角情美，求求你 baby please don't cry、 你的双有什么每天都伴着泪水，我不明白，空气中直接吹到丧气，好像天空要掉下来，为什么总是叹气口，你的心声我听不到，为什么不开心那口，我始终都想不到的答案， 是为什么我始终想不明白，我也没有错，那你为什么 cry， 是为什么我始终想不明白，耳机里传来的那段旋律 feel like deja vu， Don't cryBe high so can't just pass Don't cry, don't cry 原来这世界那么可爱 Don't cry, don't cry 总觉得美丽也叫凄美求求你 baby please don't cry你